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八十章，浑水摸鱼。什么？陆星月脸色一变，连忙俯身做出警戒姿势，同时摸出配在腰间照明用的焰火光珠，朝着前方猛地扔了过去。啪嗒，光珠清脆的落地声回荡在长廊之内，也将这条地牢长廊的深处映照得一览无余。但令他们失望的是，长廊的前方什么都没有。啊，我说你是不是搞错了？陆星月挠着头发，茫然地看向身边的江瑶，却只见对方也是一副诧异的表情。奇怪，我明明看到。江瑶愣了一瞬，随即想到了什么，连忙跑向左右两旁的其他牢房，透过窗格向里面探视着什么。 喂喂，别看了，我们闹出这么明显的动静，都没见那些牢房里有声音，估计啊，里面大多是空的，就算里面有官人，不是死的就是半死不活的，不可能跑出来袭击我们。 陆星月摊了摊手说道。可是江瑶看了几间牢房，果然发现是空的，顿时也有些犹豫。 而且都这时候了，哪有闲情管这些事儿？知不知道我们现在什么处境？ 陆星月白了江瑶一眼说道。 这两名守卫的服饰一看就是皇城内卫兵的服饰，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可能在皇城内部了。 内部？江瑶惊讶地看着陆星月，难道我们已经进了私有的府邸？ 没错，恐怕这次是歪打正着，我们之前正愁着没法混进皇城呢。 陆星月一副兴奋的语气。 龙骨钥匙应该就在这里，我们得啊先找到司幽的宝库位置。现在那两名守卫替我们换上了女装，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露馅，但保不齐夜长梦多。走，我们抓紧时间。 说完，陆星月便不再废话，转身走向当初那两名守卫来时的方向，并示意江瑶跟上。而江瑶见此情形，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暂时放弃探查地牢的想法，准备跟上前。但还没走两步，却又忽然一愣，再次转过头，看向身后的走廊。 又是这种感觉，总好像有人在盯着我。 江瑶沉默地注视着眼前的黑暗，而那股被窥视的感觉却又变得飘忽不定起来。正当江瑶疑惑之时，却听陆星月的催促声又响了起来。 喂喂喂，大哥你走不走啊？被人发现就散了。哦，来了。 江瑶收回视线，只能暂时将疑虑压在一边，随即转身跟着陆星月迅速离开了地牢走廊。幽暗的地牢再次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地上的火焰光珠也在短暂的闪耀后渐渐灭了下去。黑暗中有一道黑影悄然出现在了长廊深处，对着江瑶他们离去的方向注视着，沉默着，随即消失不见。轰隆隆，阴郁的暗紫天幕中划过一阵电闪雷鸣，交错的电光中一抹赤色的魅影出现在了这片广阔而荒芜的幽冥边境之上。 幽冥界，上次来 是多久之前的事儿了呢？饕餮抬起头，视线越过远处那条宽阔而静谧的金色长河，投向长河对岸那片若隐若现的幽冥之地。只见暗紫色的天际下，一道道掺杂着金色的雷光闪耀在远方，撕扯着幽冥之地千万年以来的宁静。那家伙闹得还挺欢的呢。也好，看来阎王他们暂时没空理我了。饕餮望着望川对岸，轻哼了一声，赤色的瞳孔中隐约翻涌着一股别样的情绪，自是彷徨，又似冷漠，但最终又恢复成一如既往的那般平静懒散的模样。低沉的嘶吼声此起彼伏，回荡在望川之畔。饕餮收回视线，看向那群摇摇晃晃地靠近自己的蹒跚黑影，脸上似乎划过一丝诧异之色。傀儡亡灵，这数量是怎么回事？饕餮嘀咕着，但也没有任何惊慌。只见他转身对着那群黑影，双眼微微一瞪，霎时间一股凌厉的气势从他的周身迸发而出，如暴风般朝着周围席卷而去。而那群傀儡亡灵们面对这股气势则没有丝毫抵抗力，顿时便被震得作鸟兽散，逃离而去。看来这些年幽冥界也是发生了不小的变故呢。饕餮说着转过头，将目光投向身后这片矗立在迷雾里的诡异寨城，又看了看那一个个从迷雾中钻出的佝偻身影，一抹嘲讽的微笑又勾起在嘴边。哼，不过即便这么多年过去了，这资优还是不太欢迎我呀。砰的一声，一道急促的虚影如利剑般飞向饕餮，仅仅一刹那的功夫，饕餮脚下的地面便瞬间四分五裂。然而此时的饕餮却早已不在原来的那个位置，只见他轻轻松松地跃上半空，还没等那骨雕把锋利的爪子从地上抽出，便被饕餮一脚将脑袋踩进了地面。一阵阵如婴儿啼哭般的吼声从骨雕的队伍中接连响起，面对饕餮的攻击，那些狰狞的怪物却并没有任何退缩的意思，而是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地扑向前，开始对饕餮展开了围攻。哐啷，饕餮的身影在一群佝偻魅影丛中迅速穿梭着，即便被围攻，他的脸上却依然是那副游刃有余的表情，甚至连手都没从衣袋中伸出，整个人如一颗赤色流星，将骨雕们的阵型层层割裂，逐步击碎。短短数分钟后，他的脚下便已倒下了数具骨雕破碎的尸体，而他自己却是毫发无伤。怎么，还想继续找死吗？饕餮踢开脚边的尸体，抬头看向剩余的几只骨雕，后者身形微微一颤，最终还是在警惕的低吼中渐渐退去，消失在了寨城周围的迷雾之中。衣服都弄脏了，真是恶心。饕餮一脸嫌弃地拍拍裤腿，但又很快想起了什么似的，随即直起身子，转头将视线移向不远处的迷雾一角。我说，你还想躲到什么时候？饕餮冷笑着，踱步走向迷雾中那道影子。滚出来！见到饕餮似乎发现了自己， 雾中的影子身形微微一颤，在呆立了两秒后转身就跑。然而才一个转身的功夫，那个影子的眼前便赫然出现了一具高大的身影。只见饕餮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挡在了他的身后，冷漠地俯视着他。 呱呱呱，饶命啊，饕餮大人，我不是故意偷看的。 一阵惊吓的快要变形的难听嗓音惊慌失措的响起，只见一个胖胖的身影顿时从迷雾中显了原形。此家伙不是别人，正是先前被陆星月扔到忘川里的实习鬼差蛙冕。啊，蛤蟆。饕餮眉毛一扬，伸手抓起蛙冕的后颈拎到自己面前，饶有兴趣地左看右看。 人家才不是蛤蟆，呱呱呱，人家叫蛙冕，姑且也算是个鬼差了。 蛙冕眨了眨绿油油的大眼睛，心虚地移开了视线。鬼差？饕餮看了看蛙冕外面套的那身皱皱巴巴的实习鬼差服，又瞥了眼面前这张可怜兮兮的大脸，嘴角一勾，松开了手。 哼，既然是鬼差，那找我有何贵干呢？ 我不是来找您的了，只是正好路过。 蛙冕轻点着手指，低头扭扭捏捏地说道： 再说了，咱们鬼差哪敢找上您呢？呱呱呱，一个世纪前您大闹幽冥界的事儿，幽冥界里谁不知道？ 蛙冕说着偷偷抬头瞄了眼饕餮，却见对方脸色阴沉地看着自己，顿时意识到说错话了，连忙急急地摇着脑袋求饶。 对不起，我的意思是，我来这儿只是为了抓个逃犯，仅此而已。 啊，我倒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鬼差已经有胆进九泉寨城抓犯人了。 饕餮看着蛙冕似笑非笑地说道： 再不说实话，信不信我把你煮了？ 呱呱呱，我真没有欺骗饕餮大人你呢，要不是为了抓那个活死人，我也不会跑来这儿。 蛙冕话说一半，忽然察觉自己说漏了嘴，忙不迭地捂住自己的大嘴，然而似乎已经迟了。 活死人？ 饕餮顿下身，微笑地直视着蛙冕，只是眼神中却没有丝毫的笑意。 你所要抓的这个人是不是叫江瑶？ 呱呱呱，您怎么知道？ 蛙冕一愣，又把嘴巴捂上了。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什么活死人，您听错了啦。 哼， 饕餮并没有恼火，而是和蔼地把手放在蛙冕那圆滚滚的大脑袋上，温柔地轻抚着。 我想了想，要不还是把你红烧了吧。 呱呱呱，别呀，饕餮大人，蛙冕我 一点都不好吃的，我还有毒。 没关系，反正我百毒不侵。 饕餮轻轻舔了舔嘴唇，脸上堆满了友善的笑容，而此等和善笑容却让蛙冕快吓尿了。 饕餮大人，饶了蛙冕吧，蛙冕真的不能输啊。 蛙冕急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然而眼前的红发男子却并没有放过他的打算。 听好了，我呢其实没什么耐心，也最讨厌别人糊弄我。 饕餮看着蛙面，赤色的瞳孔中闪烁着冰冷的寒光。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吧，那个活死人究竟在哪儿？